南昌省的615十四国民联代常任代表14号在首尔举行座谈会，表示欢迎北方提出的关于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建议，并要求南方负有责任的各政党团体和个别人士立即着手成立联席会议南方筹委会。